最后还是一张白纸。当所有都随风而逝，心中留下一把尺，量一量经过的青春，问一声到底值不值，问一声到底值不值。 些许温暖。

在所有夜晚安眠。晚安，忙碌途遥远，都有人陪伴身边。我们离开荒芜的绿洲，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。你醒来，尽管我所有的美梦都没做完。 脚下的路，心中 我们要心

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。 口，现实不断拷打我。偶然做梦，假装你还没走，没有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，只是不小心，你从未走。希望你能过得从容。 一次好不好？

总会等到对一个人说晚安。如果不爱了就别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用手画出的圆却总不圆满，孤独换成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，总少有人值班也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一个人说晚安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

总和缘分不欢而散。怎样遇见 where I